又逮回来一个外逃经济犯罪嫌疑人，这个人姓李，是一女的啊。说是什么呢？说是骗，行骗吧，就是这个非法吸收存款100多万，然后跑了，跑到韩国去了。他会韩国话啊，什么思密达之类的啊，他都会，是吧？在韩国小餐馆那打黑工，爸爸过世了都没法回来。哎呀，那他怎么这么不孝顺呢？是啊，回来就逮他呀，这不已经逮回来了吗？今日人物之三啊，一把手，哪儿的一把手啊？在中纪委喝高碎的一把手，好吗？说是中纪委的网站上头一回出现这个，不是有那贪官问题官员那个忏悔吗？啊，这回出现的是医院的一把手的忏悔，辽宁那嘎达的啊，这个医院的啥玩意儿，这个党委书记界院长呀、副院长啥的，哎呀家受贿啊啥回扣啥的，哎呀妈呀，哎呀，你这他必须得好好的，是吧？这得严办呢。哎，哪儿去你？上哪儿去 啊？ 这边是读报。 嗨。 这个手机尾号2661说反映有些地方电台有干扰，听不清啊。这个回头我们得好好的查一查啊。前段时间不查过吗？4903，哎呀，一定要严查这股市啊，这里面有人倒腾捣乱的，是吧？5926啊，立新好唱两口啊，好唱完了他请我吃卤煮，你看看人家，你看8439。昨儿我说有那的哥不拉我，人众的哥倍儿够意思，都说我拉您。你看这时候您啊，我瞧不见您吧？现在人家说要请我吃卤煮，你看也没您去了。你看看啊，是吧？哈哈，这个方坤师傅说这个，哎呀，有些人呐，这个太过分了，是吧？啊，秀猫是哎，说我这名字好啊，破旧立新嘛。对啊，您答对了。绵绵啊，你老觉着这外国什么都好啊，是他这也是有原因的，是吧？这是客观的两面分析，是吧？龙哥，这不行啊，这个操纵股市啊，基金这个非法集资啊，加这个那个的，这是犯罪啊，这必须得办了啊，那必须的，是吧？小罗，哎呀，那些个认干爹干妈的，那都什么？那是有心的吗？他有心啊，他就是他这心他长歪了，知道吧？议员啊，早就应该管管这些个事情了，那必须的。是吧？李师傅啊，这个苍蝇太多了，必须得拿苍蝇拍狠狠拍，那必须的。巴特也来了啊，今儿吃韭菜馅盒子，哎呦，这是我的最爱。哎呀，您真是，您这时候您啊，您看，我一说这个嘴瓢了吧？平常，哎呀，股市啊，让大伙儿晕啊，这不行，这必须得，这里面是不是有坏人呢？可说呢，是吧？你这个很多朋友啊，这好人一生平安。这个飞燕啊，飞燕是这个说是我这声音和我的头像有很大差距，是吧？声音像小伙子啊，照片呢？哎呀，长得太着急了，哈哈哈哈，谢谢你啊，谢谢你。对啊，这个我看看啊，鸟语来了啊，这就是股市，这他必须得好好规范，那必须的，大伙都这个道理，是不是啊？是吧？这哥少说我这犯忌讳了啊，怎么今儿别说绿啊？好。哈哈，吓出毛病来了啊！阿尔汉布拉宫的回忆啊，你看看没有？真是有人恶意干这个坏事情。你看，不是也来了啊？JYP 啊，张伯荣啊什么的啊，布衣者啊，布衣师傅是吧？布衣不饶是吧？蓝天问说：“这个话里话外几点开始？这不都来了吗？”抓紧啊！说点什么事情呢？说这个，咱别斗气儿啊！听见没有？别斗气儿，然后咱们这游泳得特别小心啊！这你看了没有？这在我们老家边上啊！这是北京晨报的报道，这事情我在现场啊！龙潭湖公园东门附近的护城河里头淹死一位，为什么我在现场呢？那天晚上赶上我遛弯，打远了一看，嚯，这家伙不说人山人海，聚了好些人，又是什么120啊、警车呀、警察师傅也来了，跟那儿盘问呢，了解情况。我一看怎么了，是吧？我过去瞅瞅去吧。那说你还真爱看热闹，不是我这不是。记者嘛，我关心这个事儿嘛，一打听好嘛，后来弄明白了，当时没弄清楚啊。小三十，一位男士，打工的，在北京跟朋友吃饭喝点酒，然后呢走在这个护城河边上，嚯，小风一灌，行，下去游泳去，扑腾，然后呢再也没上来。哎呀，准爸爸， 媳妇儿怀孕8个月了，您说您折腾什么呀？呵， 那后来呢？ 别着急呀，继续听啊。说到这个游泳啊，再讲一档子事儿，这是《京华时报》的报道，这是实际上是这个也是头些日子的事情，在这个朝阳区啊小区里面一游泳池。有一老外，呵，游得倍儿痛快，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扑啦，呼，一会儿仰泳，一会儿蛙泳，一会儿蝶泳，一会儿自由泳，他痛快了。这泳道那儿站一小孩，老外一看，呀，这怎么这样啊？这挡住我的去路，这还可以吗？嚯家伙，立刻啊，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啊，这个气炸连肝肺，搓碎口中牙。但是说至于气成那样吗？是啊，把小孩抄起来，哐当给扔出去了。哎呀，人当妈的不干都报警了。事后老外觉得后悔了，哎呀，我对不起呀 ，sorry， 我这个人呐就是12345啊，7890，怎么讲啊？我没溜啊，不多聊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接茬来关注，接下来北京新闻广播，那么顺祝各位周末愉快了您嘞。 乐购时间，前段时间五粮液举办限时限量买一箱酒再送中国北斗卫星通信500元话费网络充值卡的促销活动，瞬间就引爆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但是这场促销活动也引起了很多朋友的质疑。前几天我们节目组就接到一位王先生的电话，他说买酒就免费送中国卫星通信面值500元话费网络充值卡，这也太划算了，自己赶紧打电话订购，但怎么都接不通，所以他就怀疑这场活动是假的。针对王先生反映的这个情况，今天我们特别来连线宜宾五粮液酒类销售有限公司春夏秋冬酒的运营总监。